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You， 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同时我们还会组织很多线下的活动。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从事心理咨询15年，特别是专注情感沟通话题以及婚姻和家庭杂志的特约的撰稿人啊，卢小华卢老师。你好小华。 嗨，你好吴老师。 上次我们就世界杯这个话题聊得很热闹啊，后来呢也有一些朋友听到以后呢觉得你们说得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世界杯只是那么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漫长的感情生活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呢是让我们觉得很难去处理的，能不能展开一点啊？想让我们就这个话题，比如说爱情的两难啊，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说到了，就是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男女的这种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呢他的一个具体的说法就是说，过于迎合对方显得自己似乎是很掉价没有分量，甚至渐渐不被重视，但过于尊重自己或者说过于大男子主义或者大女子主义呢好像又关系很容易断裂，如何在爱情的关系当中既有自我又有对方，说这个话题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例子或者说一些好的建议啊？这点我觉得也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要去平衡去理解啊，但是如何平衡和理解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啊，我们的一些理论或者说一些感受， 没错， 分享给大家，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两性关系里面最难的一部分吧。 啊，最难的， 最难的 啊， 就是怎样既尊重自己又尊重对方。其实都不只是两性关系，可能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很难的部分了。 对，你如果一味的迁就，你会发现自己失去自我的时候也体会不到那种两性的关系的快乐了， 而且越来越不被重视啊。 对， 你慢慢会觉得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嗯， 别人也不会尊重你的付出，甚至有一天你不付出了人家会觉得你不应该。 对， 所以很两难。 其实在工作关系上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呀，对呀， 因为你每天你特别勤奋的干活，然后呢包括你可能领导没给你布置的你也做了，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哎，别人说这人干活是干得不错，干得特别好，就有点像芳华里面那个黄轩那个角色，对吧？ 对， 他就应该是劳模嘛， 是 啊，一旦说出了问题，一旦他有点情感上的需求的时候，你看流氓啊，劳模怎么能够喜欢我呢？啊， 是的， 你怎么敢亲我呢？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很多的事情上都有发生。 没错， 你从这个两性关系分析上面，你有没有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说我们可以去理解的一些？ 就我们就还看我们上谈的世界杯嘛，对不对？男性在这个期间的话，就狂热的自己的事情，可能都有点无暇顾及了，对吧？单位可能都要有的时候让步，说单位我们就晚一个小时上班，对吧？那就更别说这个女朋友啦，或者是太太啦。这个时候就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太太就会不愿意，觉得自己就不被看到了，甚至说被忽视了，甚至于感到了被抛弃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太太有太太的需要，太太希望说你可以跟我一块吃饭呀，你可以跟我一块做点事情啊，我需要有种被陪伴的感觉。但是先生这会儿就没有时间，那怎么办呢？对吧？可能就要互相分配一点，我满足我，同时我又满足你。那或者就是说太太说行吧，我尊重你看球，但是我实实在又不喜欢看球，那我就去逛街，我就找女朋友聊天，这也可以啊，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忙完了世界杯我们再来一块去经营我们的感情。 那你的想法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非常时期这种陪伴就是相互的不陪伴。 没错，是的，给对方足够的空间，尊重对方的需要。 但有人受不了，就是比如说有的女性向我们抱怨，就是说啊，你看这段时间突然发现我的男朋友或老公呢原来还可以这么痴迷的喜欢一样东西，他就突然发现哦，原来你喜欢足球的这种投入远远超过了喜欢这段感情和关系。他就通过这种比较然后来认定说这个男朋友可能不是那么爱我，或者这个男人可能在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是吧？ 而且比较常见的， 对吧？他不会说足球和这个东西它是两回事儿。男人肯定会想这是两回事，你怎么能拿这个来证明呢？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女孩问她男朋友，说我在你心里到底排第几呢？我你的事业， 你的研究， 嗯哼， 还有你到底排第几呢？ 嗯， 你知道男朋友怎么回答的吗？ 第几？ 你猜。 男朋友怎么回答的？ 对啊，男朋友怎么回答的？ 那肯定是第一呗，或者说我没有办法排。 嗯哼，在热恋的时候，这个男朋友就说你第一啊，当然你第一啊，你最重要啊。然后等他们俩热恋期都过了之后，这个男朋友说当然我第一啊，我最重要啊。 嗯， 我得先把我自己照顾好了呀。 看来他确实有点不想维系这段关系了。 或者他已经觉得这个关系已经足够这个安全了。 对。 嗯，所以他就需要去真实的去表达。但我觉得男朋友的解释也有道理啊。他说我肯定先把我自己照顾好，我才可能有力量去照顾身边其他的人，才有力量可能是去再去配合你的事情啊，或关照你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子。如果我们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话，怎么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去照顾其他人呢？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你呢排在第几啊，其实呢都是第一，只不过呢不把你往里边排。干嘛要排呢？对不对？就能排的这些事儿呢都不叫事儿，或者说都不是说 是这种重要性。但是我不会说你是最重要，因为它性质不一样。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人啊，就是比如说他的爱人呢特别喜欢养猫，然后呢后来又生了小孩，他们家有四只猫，然后呢还有一小孩。 嗯， 后来呢她丈夫就问她说，哎，那我排第几啊？她说你只能排第六，就四只猫加她孩子后面才是她。 嗯， 后来呢我说其实她这么说没错啊，啊你非要这么问对不对？ 嗯， 我说那个她能够把四只猫一直带在身边，说明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孩子嘛也是你们的孩子，那可能也是很重要的。 嗯， 你非要往里边插队，你非要说哎，我要排第几。所以我觉得排这个字啊，或者说这种方式就不对， 就是自贬身价了是吗？ 我觉得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方法。你要说遇到一件事儿上， 嗯， 我和这个事儿或者我和他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一弄大排名的话呢，我觉得就不对了。 但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排到你的日程表上的话，你可能不会去花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个事情。 对， 就容易被遗忘。 嗯， 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就是因为感到了她好像没有在男朋友的日程表上出现。 嗯， 所有的时间分配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给她分配时间，所以她才会问这件事情。 嗯， 那我觉得我其实蛮想表达的是，就是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首先尊重自己的需要。 哦， 对，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日程安排好，但是在安排我们的日程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关注到你的重要的他人的时间安排。 嗯， 比如这个男朋友可能先要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安排好，然后要把他女朋友的时间跟他的时间去对接，安排好他女朋友的时间，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啊，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的话有没有一个比例呢？就是比如说百分之多少是给他，百分之多少给我，或者是给我们的自己关注的事儿， 这个很难。比如说你 才会让一对关系在比较 稳固是吧？但比如说你说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如果你百分之百的时间都给世界杯了，你给你的女朋友一点时间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女孩子基本都会离开的，除非受虐的女孩子，爱你爱得不得了的女孩子，接受你对她的忽视， 嗯， 对吧？只要说有点这样的需求的话，一般都不太能够接受。但如果说你要把百分之百时间都给女朋友，那我觉得也不现实。 嗯哼， 那你要给80%的世界杯，可能20%在这个时候女朋友给你，然后你可能看世界杯同时看看女朋友，跟女朋友闲聊一点，或者向女朋友介绍点世界杯，或者听女朋友讲讲她的八卦的事情， 嗯， 我觉得不为过，对不对？ 对， 嗯， 其实我倒觉得呢，在世界杯这个问题上啊，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成男女的关系的相处的， 对的对的， 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嗯，你光去讨好对方，或者说光去迎合对方，其实是没用的。有时候呢，要给他讲一些道理，或者说用他听得明白的一种方式讲。比如说啊，有这么一位朋友叫电锯神，他就说，我最近一直给我的女友说，有一种天赋叫梅西，有一种努力叫 C 罗，有一种才华叫内马尔，有一种英俊叫格雷兹曼，有一种忠诚叫托蒂。然后我就跟他讲啊，天赋是什么，努力是什么，然后呢还用一些盛世美颜的一种方式来形容一些球星，所以呢还用了一些他逛淘宝的快乐来比喻看足球明星或者比赛的一些感受。 嗯，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就可能在寻找一种方式，对吧？ 嗯、 他关注到他的女朋友整天淘宝， 嗯、 那他就会用他的，他就借助淘宝上的一些东西呢，来比喻足球的里面的一些东西。 嗯、 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种方法， 没错。 就比如说你陷入一种很痴迷的状态的时候，对方不理解你，那你也去寻找对方痴迷的一种方式， 嗯、 然后把你自己痴迷的一种语言嫁接在他的那个 里面，他熟悉的语言， 哎，他就理解了，他说不定他就听明白了， 嗯， 对吧？ 没错， 是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我觉得呢，如果讲道理没有用的话呢，也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些招数啊，比如说点点课、 嗯、 啊，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我女朋友不喜欢我看足球，我会去买一件啊最新款的球衣，女士的，然后上面印上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呢，我们穿情侣装送给他，这样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看世界了。 这个办法好， 对吧？ 这个办法好，不在于他的球衣，而在于这个女朋友觉得他心里有他。 对啊，而且是情侣装， 而且愿意跟他在一起， 而且还印上他的名字。 没错， 我觉得这个招也是一个 很好 解决的方案。 嗯、对、 哎， 满足了女性对于关系的需要， 是吧？ 嗯 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别的招啊，咱们再列举一下，比如说很耐心的。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个耐心的话，你可以深入浅出的去分析足球里边的一些东西啊、 嗯， 比如说什么是越位啊，对不对？ 嗯 啊，你可以把越位和越轨来比喻嘛。什么叫伤停补时啊？伤停补时，比如说我照顾你，你照顾他的时候，你伤停补时啊。什么是4231号42啊？对吧？就是说他用他们两个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规则，就可能那种足球规则是女性特别反感足球的一个原因。 嗯 啊，因为他看不懂啊。 对的，对的。 11个人，22个人围着一个球， 一个球， 他就踢来踢去的， 而且乱七八糟。 对，为什么很多的女性喜欢看篮球？ 嗯， 真的， 嗯， 或者说排球，因为他看得明白， 嗯， 哎， 嗯、 这个分数又高又多、 嗯， 然后呢，这些各种的这种扣篮啊，什么什么，他也都明白， 嗯， 而且上学的时候可能就喜欢那种打篮球的那些男生，是吧、 嗯？ 那么现在足球对他们来说就是可能会觉得 比较陌生 ，就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也可以。嗯 也可以，就吸引女朋友的兴趣 啊。其实我们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啊， 嗯， 从你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是要从分析或者说去理解对方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法方面下功夫、啊、 嗯，我觉得还是要互相理解彼此的差异吧。就有的时候女孩子抱怨、嗯、其实并不真的是在抱怨，看似抱怨，实际上只是在表达对于男性的喜欢呀，或者是思念啊，或者是期待呀。 嗯、 但是男性如果比如说人家说，哎呀，你看什么？你天天就是世界杯。那其实你听的是抱怨，觉得不想让你看世界杯，但人家女孩子可能只不过是想说，你看你光看世界杯了，也不看看我呀。 嗯， 对，只是求亲近的一种方式罢了。 好，那我们这个求亲近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说他看球的时候，你觉得你接受不了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和世界杯有关的歌和音乐。 嗯， 哎，因为它都是有很多的那种画面。 嗯 啊，血脉喷张的画面，但同时也有很多的那种让女性也非常喜欢的画面。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角度让她来了解足球的魅力也是一种方式。 嗯， 嗯， 我们接着聊。刚才我们在私下里聊天的时候呢，就是说到了，就是我们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话呢，世界杯期间呢好像还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一些日常的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嗯 啊，比如说两性关系，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作为一个女性的心理学家，你应该怎么去面对或者是分析它？ 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调查啊、 嗯、 但是我的理解是，女性好像更希望的是其实一种心理上的陪伴。 嗯， 哎，我不知道吴老师你有没有研究过啊，就是在性的需求这方面、 嗯、 男性和女性是怎样的？ 我没有研究过，但是呢、 嗯、 我觉得如果说世界杯期间有人借这个来说事儿，也有可能，对吧？ 嗯， 就其实他可能没有这种需求，也不是很强烈，但是他就说，哎，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对我好像很冷漠、 嗯、 啊？然后呢，就说你看，一个足球就可以让他这样。 哦、嗯， 那如果那个足球是一个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孩、 嗯、姑娘的话 啊，比我更漂亮的一个女孩呢？ 嗯、 会不会？ 嗯， 那他更会这样了，他更不需要我了。 他要来检验一下安全感。 对啊， 那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啊，安全感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女性其实是需要提升自己的自信心的。 嗯哼， 就是一旦男性如果是娶了这个女性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男性在这上面是有承诺的了。 嗯哼， 我的经验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研究，其实显示男性对于婚姻的忠诚度是不低于女性的， 哎、 甚至于高过女性。哎，我们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研究，就调查这个人群的幸福度。 嗯哼， 啊，您可以猜一下啊，已婚男士、已婚女士、 嗯、 未婚男士、未婚女士，谁的幸福感是最高的？ 幸福感啊， 谁最快乐？ 嗯，应该是未婚男士吧。 未婚男士最快乐吗？ 啊， 嗯， 是吗？ 不对， 不对啊， 不对。 哎呀， 未婚男士排名也挺高的，但是不是第一 啊？应该是幸福指数最高，已婚女性 ？No， 那不会。未婚女性 ？No 啊？ 那你都不相信是不是？ 对啊， 最快乐是已婚男士。 哦，已婚男士， 嗯， 啊。 就最快乐是已婚男士，然后其实单身男士，然后单身女性， 是不是因为 已婚女性最不开心？最不开心 是不是已婚男性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东西以后，他觉得呢反而能够找到另外一种 事业上的这样的一种， 嗯， 而且家里有人给他做饭呀，收拾卫生啊，就家庭后方是很稳定的。 嗯 啊，他也能够去承诺去照顾这个家庭，信任这个家庭，他就可以在外面去努力去奋斗啊，他是很开心的。 哦， 嗯，单身男性的话其实也还好，他可能少个人照顾他， 对，他更自由。 嗯，但是已婚女性就最痛苦。 哦， 就事业可能也要操心， 嗯， 家庭也要操心，孩子也要操心。 所以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警惕和关注。 嗯， 你是说其实不一定两性之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好像男性的可能是更主动一些，有可能是女性更主动的就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 女性压力其实蛮大的。 你说世界杯期间会不会引发很多的这种家暴？ 有可能啊。 我这就有例子啊，这位叫柳文的阳光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前一天晚上同事丈夫因为熬夜看球，第二天一直处于熟睡中，同事做好早餐叫他起床吃饭，被吵醒的丈夫心生不悦，反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嗯，天哪。 哦，他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或者说， 嗯， 不是他的闺蜜呢，他的老公看球。 嗯， 啊，这么一个事儿。 他老公看球，然后他做好早餐叫老公起来看吃饭，然后被老公扇了一耳光。 对，没完的啊。情绪激动的这位同事拿出放在抽屉里的剪刀，在左手的手腕上狠狠地划了一下，好在最后及时送医院，没有酿成一场悲剧。 嗯， 我看到这个例子或者我看到留言的时候，我在想绝不会是因为足球。 嗯， 只不过这是一个导火索。 没错。 所以呢，我认为在目前世界杯期间所引发的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有50%以上不是因为看球的原因。 那肯定是啊，婆媳关永远都不是婆媳关系， 一定是借这个事儿， 嗯，说事儿 ， 嗯，都是关系，都是夫妻关系问题， 是吧？ 嗯， 啊，不是因为你喜欢足球了我才不高兴的，啊，这是一个导火索， 嗯， 啊，只不过借这个机会呢发泄出来。 对呀，啊，我刚才听到这个先生甩手一个耳光打的太太，我都觉得非常的愤怒啊， 嗯， 怎么会有这样的先生呢？你天天看球啥事儿不做，人家把早饭给你做好了叫你起来吃饭，然后遭了你一耳光。 嗯，这确实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但是我， 对啊，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又没有看到真实的那一幕。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故事， 嗯， 看到一些情节， 嗯， 但是这些情节呢只是一个描述。我就在想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去了解一下到底他的真实的一个原因， 嗯， 甚至可能这个丈夫给了他一耳光，对吧？ 嗯， 那这耳光背后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因，甚至是连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说有的时候你很难去评判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的感，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的感情嘛。 对， 就比如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做好了早餐 请你起来吃早餐，然后你甩手一个耳光，我觉得这件事任何一个女性听了之后可能都会觉得为这个女性感到委屈。 没错，绝对绝对是 有可能哈，就您的感受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去理解，这个女性就是一个比较控制的人， 嗯， 就是说每天可能就是要强迫她的先生要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这个早餐我做好了你就要起来吃，你不起来吃我可能一分钟叫你一下，两分钟还要叫，三分钟我就怎么拽你耳朵叫你都要起来吃早餐，可能这个先生就火了，已经受不了了，我看看球我今天不想吃早餐怎么了， 甚至有的会说你是不是诚心的故意啊， 嗯 啊是吧， 我看球看那么晚你还让我吃早餐吗，我就不想吃早餐你也不要做了，但是我是觉得说双方其实人家做好早餐你最起码说一声谢谢我不吃也好， 嗯，所以我们刚才聊的时候呢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男人和女人呢在关系方面的话呢他们的角色其实是可以这么来定位的，就是女人更需要的是陪伴的一种关系， 没错， 而男人呢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关系或者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系， 两性关系就会比较愉悦，就比如刚才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女性其实最大的恐惧在于被抛弃 被 拒绝，就是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做了早餐我是为你做早餐我来叫你吃早餐其实是一种连接，但是你啪一下拒绝掉了你不吃，那女性就会觉得说我朝向你的这样一个连接是被你给终止的， 嗯， 那种感觉就是一种被拒绝被抛弃的感觉，他一定会是非常不舒服的， 嗯， 哦，但是很多男性我觉得是很自然，比如说太太给你削了个苹果拿过来你第一反应是啥， 我觉得我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是吗，那您还是比较坚， 因为到现在我也没有这待遇啊 今天晚上回去就跟嫂子说， 当然也加上我不太喜欢吃苹果， 人家可能试过你不吃，人家就不给你削了。 可能我从恋爱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的这个待遇，所以呢我一般喜欢吃的这个水果都是像葡萄，像香蕉这样不用那个削的或者是怎么样 的，那葡萄也得洗呀。 啊，是吗？ 对呀、 啊。哦，对，也是啊。 葡萄要洗的呀。 哦，那就是香蕉了、啊，皮儿一撕就是了。 那谁给你买啊？ 哎呀，买的话，那可以叫快递嘛。 好吧。 叫外卖嘛。 好吧。那很多太太会这样反应、啊，就是你看你削个苹果或者剥个橘子，哎，老公你吃吗？一般老公说哎不吃不吃不吃，那太太就会不舒服呀。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例子是不是过去比较多？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说给对方削一苹果，对方说：“哎呀，不吃不吃。”真的会 有、 哦？ 会有啊，会有啊。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说，已经很淡漠了感情啊，或者说没有那种意识了。还有一种是年轻人，就特别年轻的可能是刚刚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呢，热恋期一过。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哦，还有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啊。 嗯，老夫老妻有的时候还是，哎，其实你看，就妈妈给儿子削苹果的时候，儿子经常会这种反应。你削个苹果了，一般孩子就会说：“我干嘛呢？你看，我妈又来打扰我。”我刚才想说的是，女性其实是很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被拒绝的感觉。 嗯。 就让她感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哦。 所以哪怕说他朝向一个连接为你做一件事情，哪怕你拒绝但是你是谢谢，也就接受了他朝向你的连接，他会觉得说没有被你拒绝、 哦、 哪怕你没有吃但是你的谢谢或者啊亲爱的谢谢也是连接。 我明白了，就是说小黄老师的意思呢，就是说当女人主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接受的， 没错 啊，或者说需要你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 嗯 啊，或者是一种回复， 嗯， 如果说你用一种漠然甚至是一种拒绝或者是一种这个叫什么 呢， 很粗暴的方式的话呢，就会深深的伤害他、 没错， 也许你是无意的或者是没有注意到， 对，没有多想的，但是女性的反应一定是非常强烈的抵触的， 嗯， 可能你在看世界杯看得很投入，这个时候你太太可能拿了一堆水果过来说，哎，亲爱的来吃点水果、你可能会觉得你正在热烈的看世界杯呢，你不想被任何事情打乱，你可能就很自然啊不要放那儿，但是女性可能这个时候瞬间就会觉得说，哎，你看你世界杯这么重要，我来朝向你的连接都被你拒绝的，她会非常不舒服的， 对， 嗯， 两个人的连接被打断、这可能就会引发很多的一些问题， 对的对的、 好，我们听一首歌，然后下面时段我们接着聊世界杯里的恋爱和感情。 今夜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源自某种倔强，不舍上去又

有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这样也挺好，但是呢又觉得呢好像是不是证明了我们之间出现问题了，想问一问我们的老师。 嗯，听上去他们之间是有冲突的。 不，他们没有冲突，他们很和谐。 和谐， 但是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样好像不对啊。 没错，就是他们的和谐是为了回避冲突。 哎，对。 如果两个人都在卧室的话，他看球会打扰他休息；两个人都在客厅的话，他彼此会有一些冲突，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冲突，双方就一个在卧室，一个客厅，把这个冲突回避掉了。 对。 但是同时，他们的亲密感下降了。亲密感下降了。我们说这个婚姻里面很重要的是，你们是和谐的，是有亲密的。对吧？那你这个下降呢，肯定会有一定的危险的。 对，和谐和和平不一样。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有的时候你们之间和谐相处，相敬如宾，但是没有亲密感。 对，就是和平有时候呢、是，如果是在政治方面的话，这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如果说到男女的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和平，好像就是要分手啊。 对呀、啊， 好像就是要就出现了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 感觉， 对啊 对啊对啊， 就陌生感就有 了，就成了路人了嘛。 对， 那你就爱情这个关系就没有了。所以我是觉得他们俩可能需要。要注意一下两个人怎么去经营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感。 其实我能够隐约感觉到他们不愿意去亲密对方的原因是怕引发矛盾。他们觉得好像如果说一旦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或者说让对方来实现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呢，就会引发争吵，引发这个矛盾，他们又不愿意这样。这种感觉你知道特别像什么吗？就像世界杯的一些比赛。小花老师，你对足球可能也不是说很 了解，不是特别熟。 但是我这么一比喻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就是世界杯有一场比赛啊，就是前段时间小组赛的时候呢，好像是日本对波兰队。那场比赛呢，就是说日本队当时呢输一个球也能出线。而波兰队呢，他们两场比赛呢都输了，他们必须要用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于是呢，他们比分踢到1-0的时候，双方的诉求都得到满足了。波兰队也赢了，而日本队呢只输一个球，他也出线。这个时候呢，比赛就进入到了垃圾时间，长时间双方队员在各自半场来回的传球，全场嘘声一片。就当时那个场面啊，就很多人都非常气愤，因为花了钱跑那么远去看比赛，两个人都就两个人不踢了，或者两个队不踢了。这个好像就很像这个两个夫妻的关系一样， 垃圾战。 对，但是呢，你说这个比赛好看吗？这段感情好吗？我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是比较恰当的， 非常恰当。 但是有的比赛是打得荡气回肠啊，就是攻防转换激烈，对抗，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戏剧性的场面。可是 酣畅淋漓， 球迷很开心啊，这个比赛很经典啊。但是确实 球员也很开心嘛，他们最起码全力以赴在。 但是不对啊，通常这个比赛是要攻占对方，要灭掉对方，那最后呢一定是有一方 输掉的， 输掉一方很开心。那你说男女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是这样，就是一旦是要去诉求对方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征服对方，让对方同意自己，要赢对方。 对，这个事情就是说亲密关系跟这个球是不是一定是一个输赢的关系，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对， 就如果说把亲密关系定义为输赢的话，那一定是有一方输一方赢的，除非那个输的人非常爱这个赢的人，他愿意为了这个赢的人输。就我跟你在一块，我的目的就为了让你开心，你开心就是我开心了。那也可以，对吧？他就是愿意这样做，那双方就很默契了，也很开心。但如果对方他并不是这样，他也希望自己开心，也希望你开心的话，可能双方就是有一些妥协。各自可能牺牲掉自己的一部分的需求，甚至于牺牲掉自己一部分的个性。 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还是用那个足球比赛的刚才我们说那个比喻，可能我们应该把球迷当作是这个幸福的这么一个象征，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双方去相互的去交锋也好，或者说双方的相互的去沟通连接也好，可能中间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矛盾，或者说两个人的这种相互的这种理解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本身来说就会让这个段关系显得更加有幸福感，或者更加有质量。如果说双方都已经不为这个而投入了， 对的，没错， 那我就像刚才那对夫妻一样，他在客厅，我在卧室，然后呢似乎很和平，但其实呢是索然无味的一段感情。 对，所以吵架的夫妻一般不会离婚吗？ 哦，是吗？ 对呀，吵架的夫妻一般不会离啊。 哦， 是吗？ 但是一旦进入冷战的夫妻，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不离也离了。 所以一旦两口子不说话了，基本上。 但是这个关系里面，就也有研究会显示，大家其实双方是为了害怕冲突的。 嗯哼。 那这个冲突其实就是一个危机嘛，它既危险，但又是一个机遇。 嗯哼。 就如果我们俩吵架的话，意味着咱们俩关系其实靠近的。比如说咱俩还没吵过架是吧？ 我们其实做节目就是一种吵架。 咱俩是在辩论的。有一天咱俩要真吵，咱俩现在还处于辩论的阶段，是有了信任然后开始辩论。有一天咱俩真正吵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哦。 然后就说，哎，我们彼此信任，我们的关系更亲了一步了，我们可以开始吵了。 就可以开始吵架。 就可以开始吵架了。 那你像你这么说要动手的话，那说明关系非常亲密了。 动手我就动不了。动手我就那就是暴力了呀。 对对。 就过了一个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嗯。 一旦动手，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事情。你们双方需要坐下来去看一看，那下次你们要怎么去处理。 嗯。 但是吵架，我是觉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嗯。 那关键是你吵架之后，两个人要怎么去面对，怎么能够既看到对方又看到自己。 吵架这件事情呢，我认为每一对情侣都要面对的，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啊，我们收到的一些信，包括一些这个回馈，都是吵。就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嗯，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话题？其实吵架也是一种双方找一个点宣泄出一些问题的一种方式。 没错， 对吧？如果不吵架的话呢，可能很多东西会放在心里边。如果说这种东西放的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个地方给它发泄出来的话，其实对于感情反而是不利的。 没错，就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或战或逃。 嗯， 你看我们生活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可能要不就积蓄力量把这个困难给解决了，踩在脚底下把踩掉了， 嗯， 或者就逃跑了，不去面对这个困难，让他绕路走嘛。 嗯， 那关系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 嗯， 但如果说你这个困难永远在那里，你永远都解决它都解决不了，那你就会形成习得性无助了。 哦， 受挫。 嗯， 你无助了之后，你就不想去解决了，然后你可能就走掉了。 嗯， 那很多婚姻就是这样子呀。 无助这个词，我觉得确实是挺负面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有好多的这种男女关系到最后都是无助。 没错。 啊，他还不是说是 无望无助。 对，他不是伤害，也不是说失望，他是无助。 没错。 啊，他觉得没有办法去给这段感情再更多的力量了。 没错。 是吧？ 嗯。 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好想和你说，哎，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给他加点油， 哎，给他加点油，或者说呢，给你们一个说话的一个平台。 没错。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搞心理的啊，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真正的心理的咨询更多的就是一个树洞。这个树洞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让对方能把话给你说出来， 没错， 来表达出来， 嗯， 其实呢已经是第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嗯， 其实说是夫妻双方也是这样啊。那如果说你两个人或者说男女关系，你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表达出来， 嗯， 那可能到最后就是无助。 对，是的。 嗯， 放弃无助无望，放弃希望的时候就会走开。 所以这个时候世界杯就是那个树洞啊，男的痴迷，然后呢，女的不理解，都是可以往这个树洞里边来倾诉的，啊， 的 或者说来发泄的， 是的 啊，所以争吵不怕，但是动手就不要了。 是的，千万不要动手。 来， 不管是女打男还是男打女。 对对对，来听陈文柔的歌，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好想和你说》。 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 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想和你说，我们继续聊世界杯和感情，到最后有一点时间了啊。其实我们这两期节目呢，翻来覆去的在说世界杯的感情问题，其实还是一个想借这个事儿聊一聊男人和女人如何在不同的兴趣点上找到一种共同的和谐的一种关系啊。最后呢，我们请小黄老师呢稍微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当两个人在兴趣点不同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避免出现一些不好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这两期其实谈了很多，很核心，其实谈了很多男女两性相处的一些非常核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说尊重，但是男性怎么尊重女性呢？女性到底怎么尊重男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男性就是喜欢看世界杯，男性就是要投注于他的事业，他就想挣很多的钱给你，他就是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你。那你是否可以尊重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他以他的方式来爱你呢？那女性就是很希望说你能够看到他，他就是希望说他给你削的苹果能够被你吃掉，哪怕你不吃你可以谢谢他，他给你做的早餐你可以给他一个拥抱，那要求也不过分，那你是否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需要。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关系里面的争吵和冲突。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冲突是一件很值得珍惜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可以感恩的事情。他愿意在你面前去把他的愤怒表达出来，说明是对你的信任，但是说不要动手。出现争吵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危机，就危险和机遇并存。度过了这个危机的话，你们会更亲密，而且更能够知道对方的底线是什么，对方的边界是什么，你可以如何更好的跟对方相处。当然如果危机度过不好的话，欢迎到好想跟你说节目，我们来帮你们去面对。 好，谢谢小黄老师。那我个人也谈谈这个话题所带给我的一些感受啊。首先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双方认为兴趣点不同的时候，来培养一些新的共同的兴趣点， 就当双方意识到哦，原来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想到一块去的时候，那我们就想一想，哎，有没有别的东西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或者说可以形成一种兴趣点的共同关系的，啊，是不是在旅行当中的某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开发一下两个人共同的兴趣点，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把一些兴趣放在家里面的某些事情上，或者说我们两个人的学习生活的某一个点上。那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并不主动的去培养，而因为发现了这些不同的东西而去培养一个我们共同的兴趣点， 嗯，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嗯， 比如说男人在看世界杯的时候， 嗯， 搂着旁边的女朋友一块看， 嗯， 就满足了女朋友的陪伴的需要。 对， 其实女人很简单，男人只要对女人说我很爱你，你在我心里一直是最重要的， 嗯， 女人就会开开心心的为男人忙碌。 对，比如说通过世界杯突然发现呢，哎，这个自己的男朋友呢特别喜欢吃这个什么什么菜， 嗯， 啊，特别喜欢，而这个女孩呢也觉得，哎，我也可以再学一学，那说不定呢， 嗯， 就因为做双方共同去做这么一件事儿， 没错， 哎， 嗯， 突然之间感情升华了， 对，没错， 哎，这是一个啊，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给自己呢，相对一个比较自我的空间，这个自我的空间呢，其实就是说，并不是双方的一种所谓的划清界限，或者说是一个双方的互不的 双方的 漠然 尊重， 对，应该是有一个空间， 嗯， 啊，那么在这个空间里边的话呢，我们去做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很多女孩说，哎呀，你看她不陪我了，那你这段时间你正好可以是吧， 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 对，就利用这样的一种不陪伴， 嗯， 而找到另外一种陪伴，当然 同时也是一种陪伴， 同时 对男性的陪伴 也是一种陪伴， 嗯， 啊，这是我两个个人的一些感受了， 嗯。其实男人也很简单，我觉得在男人忙碌的时候，女人只要不打扰他，给他一个安静的空间， 嗯， 并且给予他必要的服务， 嗯， 在男人不忙的时候表达出女人的需要，其实男人也会开开心心的愿意陪你。 对，我一直相信一种定律叫质量守恒定律， 嗯， 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给男人面儿，然后呢比如世界杯期间啊，你给他弄个啤酒弄个小龙虾，然后呢一帮哥们儿到家里来，你做点这家务， 嗯， 然后呢做点后勤，过去之后我相信这个男人他一定会在某些方面要弥补你的，他也一定会通过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感激， 没错， 你不用说要期望他此时此刻马上就说，你看我给你做了，你就应该对我怎么怎么样，你就别看了，你陪我，用那种交换方式只能适得其反， 没错， 哎，你一定要相信他一定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达到这种平衡， 心理上有一个词叫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 哎，这是专业词， 女人也是需要有一些延迟满足，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反应弧长和短还不一样呢， 没错， 对不对，哎，情商高低也不一样， 没错， 但是一定要相信对方啊，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找不到想说的人，好想和你说，来找我们， 嗯， 再一次感谢小花，我们最后一首歌叫爱得更久点啊，我还是希望呢世界杯能够再久点，能让我们这些球迷但是呢我们也希望爱更久一点， 嗯， 只有这样这个生活才是幸福的， 嗯， 我们下期节目好想和你说再见， 再见，多想你一遍。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